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于李宗盛，《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可能这样的歌更容易让你想起那个无忧无虑的、非常纯爱的年纪。如果说李宗盛和林忆莲是才子文人式的，那么林子祥和叶倩文则是平民式的爱情。他们的婚姻也和那个年纪的普通人一样，在外人看来似乎平平淡淡、波澜不兴，而围城当中的人却乐在其中、心甘情愿。他们不仅仅是夫妻，更加是知己，他们一起分享着对于歌唱的执着、对彼此的深爱、对彼此的爱和对子女的希冀。接下来，林子祥最爱是谁？ 在世家寻爱侣，沉默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我，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今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手，他们都正在或者曾经在流行音乐圈当中留下了他们爱的痕迹。接下来的这一位是张宇，据说张宇和十一郎两个人相恋近20年，可谓是青梅竹马。关于十一郎，在许多大师级的人物的作品当中都可以看见他的名字，也正是因为他们两个人20年的漫长情路，让张宇在歌坛获得了新好男人的美誉。 沉默是久了点，谁该先说再见？虽然我早有了准备，然而矛盾总难言。我以为能实现，让你再快乐点。这些话说到了唇边，

眼又是春风容，曾经的相思也悠悠，他像风不更浓，劝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今宵微寒路上行人沉重，朦胧的街灯孤立在雨中，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句句在我心间，哦哦哦，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曾经的相思也悠悠，他像风寒露更浓，千钧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

想另外的人，爱情大概都这样了。我们 刚才听到的是郑秀文，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你听到的这位同样来自于香港歌坛，而且她是我认为在香港歌坛声音最美、歌声最动听的女歌手，她就是彭羚。彭羚在结婚之前就会唱接下来我要放给你听的歌，但是在30岁她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所以她和同样为音乐人的林海峰经过了漫长的恋爱，终于走到了一起。因为彭羚几乎慢慢地淡出了我们的视线，所以他也成为了我们的怀旧对象。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依靠。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得到的爱越来越少，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真实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被爱不及格时，这无味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还有谁能依靠？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这些爱情，都是发生在歌手或者是音乐制作人的身上。但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说的故事却是典型的幕后的推手，他们就是熊美玲和林秋离。听起来这就是两个非常诗意的名字，熊美玲擅长作曲，而林秋离擅长作词。他们两个人可以真正的做到琴瑟和鸣，夫唱妇随。如果你对他们的名字有所陌生，那么接下来由他们夫妇二人作词作曲的《哭砂》，相信你一定熟悉。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为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你是我最痛苦的抉择，为何你从不放弃给我，难得来看我，却又离开我，让那手中泻落的沙像泪水流。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看出我在等。 情，我以为一片真情如果能留心相许，爱不用怀疑，我真的难以相信当你说要分离，仿佛是晴天霹雳，我的心乱了头绪，而你已变心。分手让我先走，你不要在你面前留，我不要听你对我说你迁就，我伤心想到心头，爱让我难回头，我只能试着忍受思念你。试着忍受没有你爱我，真的让你伤心，当你说要分离，仿佛是晴天霹雳，我的心乱了头绪，而你已变心。分手让我先走，你不要在你面前留，我不要听你对我说你迁就，试着忍受思念你的痛，我爱你爱到心痛，你让我难回头，我只能试着忍受没有你爱我，伤心伤到心痛，试着忍受不再对你说爱我。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如果你熟悉华语流行音乐，你可能能够从一些女歌手的歌曲当中寻找到她们所成长的轨迹和转变。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黄韵玲，对于她来说，音乐也许就是她传达感情的方式。无论是她的成长、恋爱、结婚、生子，这些轨迹都可以在她的歌里面找得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世界很平凡，而你没有。 将我所有快乐和伤心。消防的浪漫，马的勇敢，永远在我不安定时候出现。大有的情感 ，My girlfriend 的犹豫，总是懂得我现在的心，如何收藏我心中所有的秘密。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陪着我分享我所有快乐和伤心。 这是黄韵玲早期的作品，求学的时候就和另外一位非常会唱歌的台湾女歌手，当时还是学生的徐景淳，成立了四小合唱团。而黄韵玲的爱人沈光远是红蚂蚁乐团的团长，和他相识相知相恋之后，他们携手创立了友善的狗唱片公司，为赵传、黄品源、陈珊妮等人制作专辑，也成为了台湾乐坛一股独立的不媚俗的力量。听今天的节目，也许你要说录音室真是一个很容易发生爱情的地方，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男制作人爱上自己的女歌手。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它就是在唱片界享有着东方不败称号的销量女王，而当年她也遇上了她的制作人曹俊宏。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也是不是有些醉，是不是有些累？城市里最惋惜的灯在等待谁？ 送一束黄玫瑰，带着白天的温柔，就像最晚归的人，暂时是谁？